各位观众好，又回到我们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了。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上主国度永久长。听这个题目，我想大家即刻会想到今天的题目就跟宗教有关。我们一直以来这个节目都对宗教的历史相关的知识有关怀。之前也有讲过一些跟佛教、道教相关的题目。今晚我们主要就跟大家讲跟基督宗教有关的题目。有关于今天的题目，当然要请一些相关的专家跟大家去讲。就请到就是我们说卢牧师，咁啊就卢洪光教授咧，仲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即系有关基督宗教嘅种种嘅话题嘅。咁咧就先即系除咗讲呢个之前咧就讲咗题目先。咁啊，嘉齐，今次嘅题目其实系点嚟？好似一首歌嚟噶，系嘛？ 系啊，咁呢首歌咧，其实就系嚟自咧宗教改革嘅领导者啦，马丁路德啦，佢嘅一首可能对于佢。同埋甚至乎佢嘅跟隨者咧，好重要嘅一首好似軍歌一樣嘅，叫《堅固保障歌》。咁啊，裏邊就係即係佢講咧，佢同羅馬教廷咧一個佢眼中好邪惡嘅勢力咧，去鬥爭啦，或者同即係世界上好多即係妖魔鬼怪鬥爭嘅時候，即係背後就有上帝咧做佢嗰個保障。呢句咧就係呢首歌最後嗰個歌詞嚇，即係上主國度永久長，就係即係企喺正義嗰邊，上帝嗰邊佢就會贏。咁啊，亦都即係可以使到即係基督教咧喺普世裏邊咧去建立。 係，我哋話即係喺馬丁路德，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同宗教改革好有關係啦。但其中佢有一啲對音樂嘅一啲貢獻，就係佢創造咗好多所謂頌讚歌嘅歌曲，咁就好方便、好適合咧，就喺即係會堂入邊咧就彈嘅時候咧，大家信眾一齊唱。咁一方面唱嘅時候咧，就咪吸收好多咧宗教嘅一啲嘅相關嘅知識。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亦都係咧，即係現代經典音樂嘅重要傳統。因為後來我哋講音樂之父巴哈咧，其實就係最早嘅時候咧就係改編或者將佢深化好多呢啲 Luther 嘅頌讚歌。嘅歌曲去做，咁所以我哋话咧，其实宗教你见到咧就系，就算系呢首歌曲嘅起点啊，好似好简单，其实背后咧，其实同成个世界历史嘅发展咧都好多关 系。系啊，咁其实今次好高兴揾到卢洪光教授上嚟啦。其实要改到口先得，我平时都可以做卢牧师。咁卢教授咧，其实佢除咗而家系崇基学院嘅客席教授之外咧，佢之前就系崇基学院嘅神学院啊嘅院长啦。咁并且咧，卢牧师啊，即系咁，佢亦都唔系净系喺宗教上边有好多建树，咁喺学术上边有即系、就是、对圣经啊，对西方歷史啊，好深厚嘅一啲體驗啦，同埋研究啦。咁並且咧，佢喺香港嘅社會運動啦，都係即係有好重要嘅角色嘅。即係唔少我哋喺歷史上， 多謝你嘅誇獎。 喺歷史上邊，即係所以即係唔係淨係有學問嘅，並且係真係有社會關懷，有行動出嚟。咁亦都喺信仰上邊影響自己，影響人。咁所以即係今日揾佢上嚟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因為講宗教，尤其是講基督教喺歷史上邊發展嘅題目咧，應該要即係有翻啲比較有經驗嘅學者咧嚟到去同。 即係我哋傾偈嘅時候咧，盧教授就話：，我哋要啲挑戰性嘅題目，我就挑戰希望做到，就係我哋成日都話宗教還宗教啊，啲即係現實還現實啊。咁歷史同宗教其實點樣可以連上關係？或者調翻轉講，就係當我哋討論宗教歷史嘅時候，同我哋傳教其實有乜分別咧？其實係咪就係傳教咧？其實 嗱，其實咧，即係宗教喺華人社會，特別喺華人文化裏邊咧，係一個可以話不受重視嘅位置嘅。因為講起宗教即係迷信啊，迷信即係唔值得討論。是非理性的。咁咧，特別喺過往呢一百幾年咧，再加上咧西方嘅宗教，即係基督教、天主教咧，傳嚟中國嘅時候咧，係不幸咧係與呢一個所謂帝國主義嘅侵略咧，喺歷史上咧掛咗鈎。所以今日喺整個嘅中國嘅文化歷史，無論係中國內地或者台灣咧，其實宗教咧變咗一個好負面嘅角色。咁當然呢個追溯到我哋整個中國文化就係、是、由呢個儒家即係讀大之後。呢啲所謂迷信咧，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嘅。而且呢啲係怪力亂神啊！而且咧，儒家更加話咧，未知生焉知死，你唔好同我討論死嘅問題啊！所以宗教變咗係一個被邊緣化嘅一個嘅位置。再加喺中國歷史裏面咧，所謂咧中國嘅文化咁博大精深，但係自己中國咧冇出現咗一個偉大嘅宗教。佛教是影响最大的，是外来宗教来的嘛，甚至在他自己的祖家呢不是那么大影响来的嘛，但是真正影响的是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在缅甸、泰国，即不是在自己的地方的，甚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佛教今日被強調為被中國化咗， 嗯， 都化咗之後咧，其實咧佢就成為咗朝廷嘅所謂嘅協助者，嗯，啊，你到少林寺咧，最緊要咧就見到皇帝俾嗰啲嘅碑文， 嗯， 啊，因為咧過往咧好危險，就宗教成日都成為反動勢力， 嗯， 啊，對抗朝廷咧就要個天命天意， 嗯， 啊，咁呢啲嘅宗教咧，特別係佛教咧，其實過往的確曾經同宗政權咧係有矛盾嘅， 嗯， 但最後都被收編咗，所以宗教要為政治服務，要為政權服務，所以成為咗中國嘅成個文化歷史裏面咧，宗教係咩啫？係工具性嘅， 冇錯， 喺政權有工具性，喺民間有工具性，啊，係求神拜佛啊，總之臨急抱佛腳啊，總之呢啲冚冷咧。嗯，都不值得學術討論嘅。 係啊，當我哋講即係話佛教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講明朝同好大關係啦。即係卜正文有一個書叫《為權力祈禱》，嗯，就係，是，正正係講緊老師就係講一段，就係話明朝嘅時候，即係整個嘅佛教點樣同政權之間連上種種嘅關係。咁依個就係即係可能你講嗰個時段嘅某一啲嘅情況。 我頭先聽阿盧教授一直話咧，因為回想起我哋可能1920年代中國嗰啲知識分子，佢哋比較緊東西文化嘅時候，宗教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切入點。 嗯， 譬如話佢哋去考慮，譬如中國嘅傳統嘅宗教，頭先阿盧教授都提到佛教啦，咁我哋可能可以睇下道教。 嗯， 即係道教其實就可能我哋屬於中國原生嘅一種比較似係同我文化契合嘅宗教，但係道教入邊嗰啲戒啊，或者到戒條啊，或者佢勸人做嘅善事咧，嗯，其實佢個功德上面嘅考慮咧，其實係好儒家色彩嘅東西嚟嘅， 嗯。 而道教本身係嚟自一啲可能先民對於一啲日月星辰啊、山川河岳嘅崇拜，然後去到呢一個唐朝有開元道藏出現咗之後，契合咗集合咗好大量中國或者先秦時代嘅一啲文獻嘅東西。咁所以嗰個好原生嘅一個文化嘅展現咧，其實同我哋西方理解基督教。因為好多學者都會認為西方嘅道德嘅彰顯可能就會喺基督教義嗰度去突顯出嚟，咁所以呢一個同我哋用一個宗教切入點去討論嘅時候，中國睇宗教可能就係我哋愛嚟求神問卜啦、吹吉避凶嘅東西，但喺西方可能睇基督教咧，基督教就可能正正係我哋對於正義啦、對於道德啦一個追求好重要嘅一個陣地、一個趨向。咁所以呢一個可能會係20年代知識分子探討東西文化喺特別喺宗教上面一個好大分別嘅時候，佢哋注視嘅地方。 承接少我話題，講民國時嘅知識分子咧，或者之後嘅唔少知識分子咧，可能企喺另一個角度去睇宗教問題，佢哋係遺憾點解東方文明冇一個即係冇一個好似基督教呢一種普世，譬如話原罪啊、犧牲啊呢啲嘅冇呢啲嘅精神，所以喺美學上面啦，喺好多唔同嘅文化部分裏邊咧都造成一個，點解我哋做唔到嗰個可能西方嘅富強，或者西方裏面嗰，那個即係精神嘅深度啊？就係，因為依啲嘅問題咧而衍生出嚟。咁依個亦都係可以講，就係話既係站喺兩個方面，一方面就係，是，啊覺得係神化，哇覺得我哋冇咗依啲嘢咧，所以我哋乜都做唔到，嗯。另外有一批人咧就覺得依啲嘢咧全部都係錯， 係怪你。你淨係講咧就係即係兩個唔同嘅範疇嚟嘅。 嗯， 譬如淨係講起咧，道教、道家咧，就唔好混為一談， 係不能混為一談。 即 係 道教呢個老莊咧，其實咧就喺過往嘅題，我哋中國人慢慢係發展出嚟咧，嗰個好重要嘅一個思想嚟嘅。 嗯， 但好可惜就被儒家獨大。 嗯， 再被咧係佛教咧排斥。 嗯， 所以其實今日李若失嘅中國科技史，就係中國點解發展唔到科學，淨係得個別嘅發明。 嗯， 冇連串埋一齊嘅。 嗯， 其實真正嘅科學嘅範圍就係道家，加埋後來道教發展嘅嗰啲嘅煉仙啊、仙丹呢，就化學嘅嘛。 嗯。 即係其實就後慢被排斥咗嘅，咁同埋後咧慢慢發展成你個民間宗教啊。 嗯， 所以今日你睇下世界四大文明，無論埃及、印度、希臘、羅馬，嗰，那個宗教好強噶。 嗯， 到今日尤其印度，你話佢受呢個道呢，這個宗教嘅負面影響都得。 印度教， 但係佢哋係好影響整個社會歷史噶嘛。係，但係中國咁偉大文明，只有話道教係我哋中國原生嘅宗教，但系道教今日喺世界上唔系咁发展啦，像中国都唔系咁受尊重啦，因为将佢更加排斥为民间宗教，系，一啲嘅所谓迷信，所以你睇好奇怪嘅，西方嘅所有嘅大学起源嘅时候都系研究宗教噶嘛，啊，无论今日你话牛津、剑桥，啊，无论呢个嘅海德堡，啊，啲，所谓古老大学，甚至巴黎大学当年嘅都系研究宗教。神學、數學、天文嚟發展成為最偉大嘅大學啊嘛！你睇我哋中國到今日啊， 到而家四个最主要华人嘅社会啊，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啊、新加坡嘅政府大学冇宗教研究噶，台湾喺佢嘅国立大里面只有政治大学有个宗教研究所，冇本科噶，然后咧喺只有得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啊嘅政府大学咧，而家有宗教研究，咁我哋知道啊，香港啦，系咪浸会大学崇基吓？就是开始有宗教研究嘛，香港大学冇㗎，是吗？咁然后你睇到嘅就是中国大返有喎，係呢一个文革之后一个好奇怪的现象嘛，就你可以重视话以为文革嗰种不为人道嗰种嘅恐怖人性，四千年嘅文化点解会去到咁嘅堕落咁嘅地步，所以佢哋就发现中国正正系对宗教，而当然佢特别系基督教讲嘅原罪正系所提。原来罪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不受重视，是没有地位，是阴影来的，善的阴影。他们开始发现基督教那个对罪那个实体性呢开始重视嘛。所以先开始呢很奇怪，今天北大、清华、浙江大、复旦、武汉这所谓十大冚唪唥，一是有宗教系，一是就都有宗教研究，包括清华都有。所以你可以见到即是呢今天是中国大陆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里面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非宗教化。 非宗教神论。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呢，就是除了我们重新在历史里面发现基督教之外，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呢其实都有另一个向导一个看法，就是譬如我们刚才讲到即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啊，或者他在的先行者一脉来到中国传教，怎样跟中国文化对话，甚至乎有对抗啦，一直到近代可能就是中国人去重新思考基督教对于强国对于国家的存亡的意义啊，甚至乎有即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非基督教运、非基督教的运动啊，即等等。咁呢啲系即重新在历史上面发现翻基督教的角色嘅。咁但系又即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基督徒，就应该要睇翻圣经里面一啲历史嘅元素啊、历史嘅内容啦，即先可以睇到咧，即整体嘅发展。 冇错，所以我哋讨论紧宗教史嘅时候，背后其实讨论紧信念有冇生效嘅问题，其实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我哋讨论基督宗教嘅时候咧，必然咧讨论到咧，其实就系欧洲就系早期嘅一啲历史嘅啲问题。其实尤其咧就系同罗马时期有关嘅一啲嘅时候。咁我哋话即系公元几年嘅前后，就系耶稣诞生嘅时候啦。喺呢个咁嘅时刻咧，正正就系罗马嘅一个非常之强盛嘅一个时候，亦都系咧佢咧慢慢由即系所谓共和国啦，转移成为慢慢成为一个绝对要独裁，慢慢成为帝国嘅一个关键。嘅一个转折嘅时期，咁喺嗰一个时期嘅一个起点咧，咁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成个嘅基督教嘅诞生或者基督嘅诞生咧，其实同犹太嘅呢个社群好大关系。咁而嗰阵时嘅背景嘅起点咧，就系话罗马嗰个扩张咧，已经去到所谓新月盆地或者整个即系今日嘅即系由叙利亚、以色列啊呢啲咁嘅地方嘅部分，已经成为咗罗马嘅一啲嘅你可以叫殖民地或者叫行省嘅一啲位置。咁当地嘅亦都系继续犹太人管治，但系咧背后其实已经系迫害。緊猶太人或者有啲嘅間接嘅傀儡咧，去管治呢啲咁嘅地方，咁所以咧整體嘅猶太嘅族群咧，當時咧係受到強烈嘅迫害。咁而當然啦，大家都所知咧，即係當時嘅呢批閃族嘅人咧，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宗教，咁就係猶太教啦。咁而猶太教咧係相當即係同今日嘅角度睇咧，都係一個相當之多規條嘅一個嘅宗教嚟。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規條就係話，如果我哋要信仰即係信奉猶太教咧，你必須要行割禮嘅男子，咁割禮就即係割包皮啦，咁呢啲嘅行動咧，喺以前嘅時代冇麻醉、冇止血，乜即係好粗略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同埋有生命危險嘅 男人最痛啊！ 你個行為本身危險啦，即係其實係非常之難處理嘅一件事， 冇消毒添。 係啦，咁所以聽到都痛。個背景就係話，當時猶太族群係好強向心力，由個宗教要實行係有一定嘅即係生理上嘅即係割禮嘅要做嘅。同一時間，被羅馬係脅迫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而且我哋聽過最初嘅耶穌故事，你都聽過，其實佢耶穌都係一個被迫害嘅一個人物。咁所以咁樣嘅背景之下，點解會發展成為一個可能成為一個普世嘅大家都可以信奉嘅宗教？即係佢由零開始，點解由被迫害起點，去到慢慢被 大家接受和信仰的呢？咁呢個可能係呢一節要討論。 大家諗下基督教咧，我哋嘅認識可能係即係一般人啊，喺教外人咁樣認識就係新舊約聖經。 嗯、 舊約聖經就係即係我話猶太教佢裏邊好基本嘅經典啦。咁、 嗯、 啊，即係除咗摩西五經嗰啲所謂律法書之外咧，就一啲即係比較重要嘅原則啊、世界點樣創成啊等等嗰啲解釋之外咧、嗯，即係其實後邊好大部分咧。就係啲歷史書，咁或者有啲所謂先知嘅角色咧，佢哋可能對於當時唔同時代嗰、那個即係猶太人嘅問題、世界嘅問題咧，佢哋作出嘅一啲回應。即係所以我哋即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咧嗰、那個聖經嘅舊約嗰部分，而新約嗰部分咧，其實好多好大程度上好多都係即係一二世紀咧去就特別主要應該係第一世紀咧去寫成嘅一啲經典嚟。咁、所以我哋譬如今日好多所謂神學嘅研究咧，去對於聖經的理解，咁特別是新約的理解咧，就是在耶穌基督嗰個時代啊、究竟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特別是羅馬嗰個統治之下咧，嗰啲基督徒啦、猶太人啦，點樣去作出回應啦，互相去交代。咁嗱，我哋講呢個話題咧，其實盧教授嚟到就啱、因為盧教授就喺新約聖經裏面，即特別係對羅馬書經卷啦，係使徒保羅所或者保錄啦所寫嘅羅馬書咧，有深入嘅研究。所以今日揾你嚟啊，可以真係講多啲。 多謝曬，哇！你做好多功課嚇，即係呢個背景咧，哇，講到好豐富嚇。但我諗咧有兩點我想澄清一下嘅、第一咧，即係講起咧，就好似大家都假設宗教嗰個位置啊。其實咧，今日喺人類歷史裏邊咧，有一類嘅唯物論者咧，就話：，宗教係後來衍生嘅、先有物質，先有個精神啊嘛。但係如果我哋講客觀嘅歷史學啊、人類學嘅嗰個嘅研究咧。其实即系人禽之辨咧，就唔系一个道德嘅嗰个问题嚟嘅。嗰个问题就系一个人咧，原来会追求一个更高嘅或者超越性嘅关怀。即系人嘅生命咧一种向往。从呢个嘅人类学家研究就发现，点解无论咩人类、咩民族、咩文化，都有宗教嘅。即系最原始嘅都好。但系你要一啲嘅動物咧，你就揾唔到呢種個所謂最終極嘅關懷啊、超越性嘅關懷啊、追求意義啊、價值呢樣就冇嘅。所以有啲人以為宗教即係排神問卜啊、避凶啊、即係去就吉啊咁嗰啲咁嘅諗法咧，這個冇錯係人類慢慢發展出嚟最實際嘅。其實亦都係中國嘅宗教裏面咧，所以中國嘅宗教性咧，這個係最現實嘅。點解發展唔出一個比較即係有豐富嘅資源嘅宗教？今日只有道教是我哋中國人嘅、但係其實咧，今日已經即係變為好多都又同道家又唔係好一致啊，淨係好似財神啊，即係嗰啲咧先至係佢哋嘅最重要嘅關注啊咁、其實就一樣係一種嘅對終極嘅關懷啫嘛，啊、對生命啊，即係安全感啊嗰種嘅追求啊嘛，其實有啲咁開始嘅、西方咧就基本上咧，其實今日咧當然好似壟斷性就係基督教、天主教啦，係咪？或者我哋通稱基督宗教啦。即係其實嗰個特別之處就係呢個係有經典啟示嘅宗教嚟嘅。同我哋中國嘅宗教基本上咧，譬如佛教咁，佛經係浩瀚嘅，道藏係無限嘅，冇話一個規定幾多個經卷叫正典。但其實世界上只有咧伊斯蘭教，即係可蘭經；猶太教。即係希伯來聖經，即係基督教嘅舊約，同埋基督教嘅將舊約新約加埋一齊先叫聖經。呢啲係有限制嘅，你唔可以自己加多減少嘅、所以就有一個範圍，有一個嘅限制，話你所認識嘅信仰就唔係就係你個人經驗，係有一個客觀嘅他者向人啟示嘅。你同意好，好唔同意好，佢唔會同你話：，究竟有冇上帝啊？咁聖經從嚟都唔問呢個問題嘅。可能經濟都唔問呢個問題嘅，就係、是、上帝同人講嘢，上帝就係做嘢，咁人咧就係嗰個受眾經歷聽咗，然後點樣去做啊？所以呢個嗰個宗教嘅差異，其實西方嘅所謂咧，同我哋中國文化，甚至東方嘅印度教啊、埃及嘅呢個嘅埃及嘅宗教啊、希臘嘅，好唔一樣就係、是，因為呢三個都係喺呢一個嘅所謂近東地區發展出嚟，而且今日。通稱為叫阿伯拉罕的宗教，因為呢三個啟示宗教都是同一來源的，其實都是以阿伯拉罕的信仰為起點。如果起點差異就是他接受就是一個他者向人講嘢嚟尋找人，咁樣開始，而唔係人的渴求作為起點啊。咁啊，第二樣嘢咧，正話大家提到就希臘羅馬等等， 即係你開始講迫害嚇。 嗯， 其實咧，我必須澄清嘅，今日咧係基督徒自己中意講迫害嘅。其實今日成日都講係宗教迫害。其實基本上，無論係猶太教、基督教，或者後來嘅即係基督教喺各地方嘅迫害，主要原因都唔係因為你嘅宗教信仰受迫害嘅，係一個政治迫害嚟嘅。 嗯。 所以今日好多人要起，你咪信到夠咯，唔關我事，我唔理你，你唔理我冇事噶啦，係咪？但係信仰就唔係自己淨係心靈裏面同上帝交往就係咁啊。有呢邊有表達嘅，你有價值觀嘅，你有啲嘅規範嘅，你有嘢認為係真係假係對係錯嘅，你點樣做人？其實信仰係牽涉一個最基本人嘅生存，你點樣活咧？你點樣去生存咧？咁嗱，講翻基督教背景咧，今日第一樣啊，佢係西方嘅。其实佢几时系西方嘅啫？佢亚洲啊嘛，佢由巴勒斯坦近东地区啊嘛，而且根本保罗嘅书信有十三卷，一次都冇用过基督徒或者基督教呢个字啊。基督教喺新约里面成个27卷书，只系出现基督徒呢个字三次嘅啫。 嗯， 根本就冇基督教嘅保罗嘅时候，所以今日我哋成日讲基督教呢个系大概80年。即是公元第一世紀80年之後已經出現的一個身份來的，是因為根本對保羅來說沒有基督教存在，他所信的就是猶太人信仰，基督教信仰就是猶太人信仰，不單是耶穌是猶太人，所有他的門徒是猶太人，保羅是猶太人，早期全部是猶太人，他沒有想過要創另一個宗教的，只不過對他們來說，即是這個信仰的上帝究竟只是愛猶太人呢，即是愛其他非猶太人呢，其實這個就牽涉政治問題了。因為不要忘記第一世紀耶穌出現的時候，猶太人已經亡國200多年了，他們不斷要復國，所以大家知道最後1948年，即是剛剛今年70周年了，他們才復國，他們亡國成2000年了，因此是一個政治和宗教不能分割的東西的，因為猶太人即是猶太的信仰者，猶太信仰者即是猶太人，即是其實今日我哋大家知道馬來西亞近來都好受關注啊，係咪？馬拉人你就係回教徒，你唔可以唔信噶，你唔信係犯法嚟噶。而任何人向回教徒傳福音啊，改變宗教喺馬來西亞係犯法噶。引引嚟又唔犯法喎，嗱冇搞錯喎嚇，喺敍利亞都唔犯法噶喎，喺馬來西亞講明你係馬拉人又一定要信。伊斯蘭教，你不可以改的，改你就會犯法。其實這個概念呢是2000多年前的社會就是這樣，每一個民族就有自己的信仰的。 教授講了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他說了早期的基督宗教其實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一個其中一個想法，就是其中他的一個變化，就是他相信即耶穌是救世主。 在羅馬人眼中甚至乎是一個猶太教派。 沒錯，簡單講就是猶太教這個分支就相信耶穌是救主。其他分支咧就唔認為依一個係救主， 拉比嚟， 但係會有其他救主會誕生，不過未係佢，即係唔係呢個時候。 有啊，誕生咗噶啦，不過後來就即係就死咗啊，就樹倒猢狲散啊，即係唔成事啫嘛。咁其實諗住佢都係唔掂噶，佢都死咗啦，都係會散水噶啦咁。點知冇散到水啫嘛？ 但點即係其中嗰個關鍵嗰個問題，可能就係點解佢明明係一個咁狹義嘅，仲係猶太人先有資格去信嘅？點解會變成一個大家都可以信嘅？ 咪調轉嚟噶，唔可以話咧係猶太人先信，你信咗就變猶太人， 信咗變人。 但所以猶太教好有趣噶，佢唔係淨係講血統噶，即係血統係最基本嘅，所以佢認阿媽唔認阿爸噶，即係你阿媽係猶太人咧，你生出嚟嗰咧就係猶太人。但你是你阿爸猶太人，你阿媽是外人呢，你生出嚟我唔一定認你是猶太人㗎。因為講得衰啲，猶太人好聰明，我點知道你阿媽同邊個生㗎。但你阿媽猶太人呢點同邊個生 都係 佢都有猶太血統。但另一個方法就是、你唔使係猶太血統嘅，但你必須要實踐猶太信仰，佢唔係信仰，所以猶太人冇系統神學㗎。猶太人冇咩教義學㗎。猶太人最重要，你有冇有遵守我哋猶太人嘅規矩？ 即係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你要活出猶太人嘅方式，等佢包括咗守律法啦。所以今日喺香港都有噶羅便神道嘅啊猶太會堂啦。即係我最近都去過啊，同佢哋傾啊，咁有啲中國人喺度啊，佢哋仲等緊入教啊，多數係嫁咗俾猶太人嗰啲嘅中國人啦。咁佢哋好嚴格噶，就係佢有冇懂同埋佢有冇守佢猶太人規矩啊？所以呢一點咧。不是说你犹太人先信 你要调转得噶，你信咗，佢承认咗，你就犹太人。所以西安咪出咗件政治问题咯，突然间唔知有十个中国人变咗犹太人啊嘛。 嗯， 入咗以色列國籍啊嘛， 所以咧，阿使徒保羅嗰個重要性就係佢提倡就係唔係要計嗰啲血統，甚至 都唔一定要割禮， 即係唔一定要割禮，即係所有 呢呢個就是最決定性嘅，就係佢唔需要守猶太人嘅律法，但係你小心喎，保羅冇反對律法嘅喎。是反對呢種非冇道德性嘅要求嘅律法啫喎。 非常好，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繼續同大家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嘅尾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討論咗羅馬書咧，就係點樣嚟啦，同埋咧保羅當時嘅即係最初嘅一啲嘅情況啦。咁而我哋所知咧，即係保羅曾經即係佢咧就係信咗，即係相信咗即係耶穌係救世主之後咧，其實咧前後咧有三次嘅長途旅行咧，漫遊咧當時羅馬境內嘅所有地方。咁啊，即係當身份問題咧，佢能夠喺羅馬嘅境內咧做到一啲嘅自由嘅旅行，咁啊就遍佈羅馬。咁一方面咧就成立教会啦，亦都咧做咗好多嘅传教活动，证明自己咧，哦就系一只耶稣依个救世主嘅一个证明啦。咁其中即系临尾咧，最后咧就因为佢要翻去罗马咧，就即系被审判嘅。咁最尾咧，亦都有一次由耶路撒冷翻去罗马嘅一个旅程。咁咧就我即系自己曾经喺另一啲节目都做嘅咧，就喺马耳他嘅时候咧，佢曾经有一次海难沉船嘅。咁亦都留低咗喺即系马耳他一个小岛上面咧，就有沉船嘅记录啦。然后咧佢喺当地嘅好多做过嗰啲嘅神迹嘅记录，咁成为咗马耳他呢个小国入边咧，一个非常重要，几乎系最重要嘅一个，无论系旅游啦，同埋神圣嘅代表。咁其实佢以大家都所知，马尔泰都之后咧，长期以嚟咧，即系千几二千年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天主教嘅一个阵地。 嗯，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 系 啦， 即系 燕骑士团啦，即系亦都系当时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咁你都会见到，即系通过呢一次即系保罗嘅一个旅程，或者保罗呢件事，虽然唔算系宗教事件，但系背后都衍生到好多同历史有关嘅话题。 其实咧，保罗系未去过罗马嘅。 嗯， 你讲个旅程咧，系佢第一次去罗马。 嗯， 不过你净系提罗马书咧，亦都可以话系成个新约圣经当中一个最大嘅亮点。 嗯， 咁你话，咦，唔系耶稣先系咩？啱啊，四卷福音书。 嗯， 但系作为一个人，因为你话耶稣系上帝自己道成肉身啊嘛，系咪？但系作为一个人，尤其咧新约圣经27卷书，13卷都系保罗嘅书信嚟。而呢卷最长嘅罗马书咧，佢就系写去俾罗马地方，但系佢从嚟未去过罗马嘅。 嗯， 所以你讲嗰个咧，佢就唔系翻去罗马，佢第一次旅程嚟嘅。 嗯， 咁啊，点解会咁咧？咁其实罗马帝国已经喺第一世纪之前已经开始咗呢个帝国啦嘛。嗯、啊 ，Julius Caesar 开始嘅呢个帝国啊嘛，系、咪？但系罗马咧，当其时咧，正正一个好包容嘅一个嘅政权嚟嘅。 嗯， 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 嗯， 所以保罗周围去咧，唔系有咩特别嘅。啊！喺周圍嗰啲嘅墓碑啊，都有寫啊，佢去過羅馬幾多次啊？咁今日個考古學都發現嗰啲人嗰種嘅來往好犀利嘅。咁、 嗯、 但係羅馬代表當然就當時最重要嘅政治經濟嘅嗰個核心嚟噶嘛， 嗯、 代表嗰個政權嚟噶嘛。所以即係我提到話，其實基本一開始唔係宗教迫害嚟嘅，冚唪唥都係同政治有關嘅。耶穌之所以係被釘十字架，都唔係被迫害嘅，係佢自己人去害佢噶嘛。最後羅馬人呢？嗯佢釘個十字架嘅罪名係政治犯嚟嘅，係、 嗯、 嗰班猶太人話佢係想做人猶太人嘅王啊嘛，啊、呢、這個先至嗰個核心啊嘛。但基督教信仰就同呢個猶太信仰分別出嚟，同埋之所以能夠去傳播整個世界咧，政治同宗教就好微妙嘅關係。 嗯， 啲猶太人因為佢哋成日要復國啊嘛，梗係政治行動啊，佢哋期望呢個尼賽啊，即係基督出現啊嘛。不過佢話耶穌係拉比啊嘛，其實今日好有趣嘅，今日猶太教嘅学者唔反对耶稣噶，佢哋睇耶稣嘅福音书噶，因为嗰啲好多犹太资料，同埋佢哋唔觉得耶稣讲嘅任何嘢系违反咗犹太信仰嘅。不过佢话佢系拉比，唔系基督。阿保罗就好唔掂啦，保罗到今日咧，佢都系叛徒。 嗯， 佢唔系拉比，因为点解最重要就系佢呢个犹太人就系将佢哋认为上帝喺整个希伯来圣经即系旧约对犹太嘅应许咧。竟然咧无条件送咗俾外邦人， 嗯， 而外邦人喺嗰个时代对佢嚟讲系仇敌嚟噶嘛，系佢哋亡国嘅嗰个权势啊嘛，罗马系邪恶噶嘛，而佢哋一定要反抗噶嘛，点知咧今日保罗呢一个人咧讲好特别啦，佢一方面咧 佢係出世喺大素城，即係今日講嘅希臘土耳其嗰啲嘅境內一個外邦嘅地方。但係佢好細個就翻耶路撒冷受教育喎，佢係法利賽人喎，所以佢對律法啊、希伯來嘅文化、希伯來人嘅所謂猶太人嘅生活習慣咧好熟悉嘅。但係佢對希臘文啊、羅馬嘅文學啊、希臘嘅文學啊、律法律啊，佢掌握亦都好深嘅。而咧，佢正正喺呢個活喺呢兩個世界，或者今日我哋話三個世界，一個咧就是希臘文化、羅馬嘅政治、猶太就係宗教信仰。佢係活呢三個世界嘅人，跨越曬呢啲咁樣嘅藩籬，所以對佢嚟講咧，好特別嘅人物嚟嘅。而佢正正咧就是一方面，佢好忠於佢祖先嘅遺傳。佢而家佢係特別俾佢同輩人都熱心，因為好得意噶。今日一個喺外國生長嘅中國人啦，如果佢肯翻嚟香港嘅，翻嚟中國咧，佢比你啲香港人啊，仲加對中國文化咧，仲熱心嘅。 嗯， 啊，佢仲加我哋中國文化，仲加熱心啲嘅。嚇，所以呢一點咧，其實羅馬書咧，正代表咗就佢寫信嚟俾羅馬，佢未去過嘅地方，但正正係政治中心嘅地方啊。所以其實佢當時咧被迫害咧，都係猶太人迫害佢，唔係羅馬人迫害佢嘅。啲猶太人就話：哇，呢條友仔嚇，啲猶太人嚟嘅，就要求啲外邦人咧唔使遵守羅馬境內咧嘅猶太人嘅律法，唔係道德喎。所以今日好多人誤會，馬丁路德咧一路今日都講福音與律法對立嘅。其實保羅點會對立律法啫？佢係法利賽人，佢話我喺律法嘅義上面咧係毫無指責啊。今日有啲人話：唉，保羅因為守唔掂律法啊嘛，所以咪信耶穌咯咁嚇。其实呢种讲法纯粹是马丁路德的经验。保罗，我律法上我冚唪手足晒嘅，我唔系因为唔掂啊，因为点啊？律法你唔好以为净系道德律法啊嘛。其实律法里面包括咗，喂你犯罪，律法都有方法帮你赎罪噶嘛，有赎罪制噶嘛。所以唔系话我守唔到律法啦，因为守道德，因为中国人净系讲道德啊嘛。其实律法里面就包括割礼啦，包括守安息日啦。 嗯， 包括食嘢嘅條例啦，唔可以食豬肉啦，唔可以食勒死嘅動物啦，唔可以食中國人最中意食嗰啲嘅山珍海味啦，係咪？其實呢啲就猶太人佢要守佢嘅規矩，佢要咁樣做啊嘛。但係呢同道德冇關係啊，呢係變咗你係猶太人。所以咧，今日咧中國現代史好可惜嘅，啲西教士就冇讀懂保羅。保羅講嘅就話：你可以成為上帝嘅子民，但你唔需要變咗猶太人，你咪繼續食豬肉啦。你咪繼續去守你嗰啲嘅習俗啦，只要唔好同道德衝突嘅。所以保羅冇反對律法噶，佢反對人哋咧要外邦人守國禮，佢反對外邦人唔准食豬肉，要守猶太人嘅嗰啲嘅啊食嘢規矩，仲有好緊要嘅，甚至連安息日嗰啲節日你都唔使守，因為全部同道德冇關，但係同咩有關啊？同猶太嘅身份有關嘛？今日我哋話你點證明你係中國人啊？阿家齊，你證明唔到啊！你話我姓譚好叻咩？我姓盧啊，仲叻啊！我韓國三個總統都姓盧啊，係咪？即係你話你咩 DNA 啊？冇啊！其實你今日都係好中國人，都係當中，你都要證明你係中國人啫。 一種新路嘅， 正話你話幾樣都唔使手啦。即係譬如我就最都幾中意食豬肉嘅。你都中唔中意食豬肉？ 誒，睇點整咯。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如果你話即係有啲嘢唔食得，都幾大件事。 大件事，大件事。 中國人更加 樣樣都可以做，唔做啦。咁有咩要做啊？即係當時保羅嘅諗法咧， 基本上咪就係信耶穌。 信耶穌， 講話我信啦，咁就得啦。我信耶穌係基督教。 你都講啊，嗰陣時你信耶穌基督好大劑嘅喎。即係你咧，其實咧又唔係等於由中國迫害啊。 嗯， 係因為嗰陣時其實每一個民族有自己宗教嘅。 嗯， 喂，你係咩民族啊？你信耶穌係基督，猶太人話唔係，主流嘅猶太人話冇唔係。咁本嚟咧，你係猶太血統咧，冇所謂嘅。 嗯， 所以你睇小行者成日就話教會受迫害，你又唔睇清楚，彼得點解唔係第一個殉道者？点解使提反系第一个殉道者？喂，嗰个做看饭食嘅啫喎，啊，今日人哋逼害会捉嗰个工友咩？唔捉嗰个主任牧师咩？系咪？即系我哋今日讲到基督徒喺圣经咧，又都系一样嘅，都唔仔细睇嘅，就受咗历史嘅影响，就哎呀，佢受逼害，因为信耶稣系基督啊。使提反被掟石，唔系因为佢信耶稣系基督啊，因为佢话佢咧去呢个不守摩西律法啦，话佢咧去呢个侮辱圣殿啦，话圣殿咧拆咗咧三日之内会起好啊。即系呢啲系犹太人嘅罪名啊嘛，所以佢哋被迫害系因为佢系咩啊？讲希腊话嘅犹太人啊，佢系 嗰七個執事係講希臘話，即係咩？即係遊僑咯。佢唔係本地人啊，彼得日日上聖殿嘅，邊會迫害佢啊？所以咧，今日即係背後有好多係因為我哋冇仔細睇聖經啊。其實最重要就話、是：喂，你係咪猶太人嚟㗎？你違反猶太嘅律法啦！呢樣嘢就要被掟、被打嘅，所以保羅俾人打咗40下減一下嘛。佢就因為佢兩頭騰啊嘛，係有折扣，因為佢翻嚟俾人打嘛，佢唔翻嚟冇人打到佢噶，佢就要兩頭騰。啊，今日咧回堂同你啲遊人一齊，過咗幾日去咗外邦人嗰度，又俾人及到佢。點解佢唔翻嚟咧？就冇人打佢嘅。啊，佢又翻嚟，我話你仲唔死你？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個身份上，特別係當其時就係、是。佢打破呢啲文化、種族、政治嘅隔閡啊嘛，所以今日咧羅馬書人哋成日都以為係神學性嘅，因為被馬丁路德壟斷咗500年，係一個宗教經驗嘅書嚟嘅。其實嗰本書保羅最重要關心嘅就係猶太人同外邦人喺耶穌基督裡面咧要和好啊，所以唔好淨係講因信稱義啊，因為羅馬書15章第一節就講咗啦，我哋因信稱義，因為我哋可以同上帝相和好啊，同人相和好啊。呢、這個先核心啊嘛！ 老教授，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其實阿使徒保羅咧，佢唔係佢野火油物嚟啊嘛，野火油物佢唔單止淨係，但係佢唔單止淨係俾猶太人佢即係覺得佢有問題，而係初期教會裏邊啊，即係所謂初期教會啦，嗰啲即係信耶穌嘅群體裏邊，其實對保羅都好有意見噶嘛。 主要嗰啲有猶太背景，你對佢有意見啫嘛，因為當時啲外邦人咧，其實都好被猶太信仰吸引噶，即係你見到《使徒行傳》好多噶，即係話有啲人咧。嗰啲咩白夫長啊嗰啲咧，佢唔肯受割禮啫嘛。不過佢好欣賞猶太信仰嘅 道德啊，救主 等等啊，佢覺得啊好吸引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入咗教嘅外邦人咧，好嬲保羅嘅。你知道今日好得意噶嘛？我哋即係嬲漢奸，仲嬲過日本人噶嘛？ 係咪？辛苦入咗呢個教啊！而家你話咁容易做到？ 即係呢個係好有趣嘅一個政治文化信仰，而耶穌正由我嘅國啊，正係講啊馬丁路德嗰個題目咧。我嘅國不屬於呢個國，我係王，但我唔係呢個世界嘅王，唔係呢個政治嘅王，我係尼賽亞，但係唔係要推翻羅馬政府嘅。我呢個係要更新顛覆整個嘅價值觀、整個嘅世界觀。而保羅正正就係嗰個被稱為使徒保羅，佢自己中意叫自己使徒啊。其實使徒行傳都唔認佢係使徒噶嘛。你使咩徒啊？你見過耶穌咩？你跟過耶穌咩？你耶穌啊抽籤佢都冇份啦，係咪？佢唔合資格 DQ 咗啊。佢邊度係使徒咧？但佢最中意嗌自己做使徒啊。因為佢係我與復活嘅基督相遇啊，我有啟示啊。所以佢冇反對律法，但佢要求你只要信耶穌係基督。你唔需要變咗做猶太人。今日我哋最麻煩就是西教士嚟到中國，就係、是、唔尊重中國嘅習俗啊、文化啊等等啊。最敏感嘅問題就係祭祖嗰啲嘢，就變咗就話你做基督徒，你唔可以再祭祖啦，你唔可以再呢個祭孔啦，啊，你唔可以做呢樣做嗰樣啦，你淨係要彈琴，你唔可以彈古箏啦咁。即係呢啲文化問題咧，先至成為呢百幾年話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呢、這個就最可惜嘅事。 係、我哋通過盧教授嘅講述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即係宗教嘅信仰或者虔誠咧，唔應該咧就被蒙蔽，而咧就失去咗咧對歷史嘅向度，一定要從歷史嘅角度去睇聖經。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咧講咗好多關於《使徒行傳》啦，就係保羅啦、羅馬書咧種種嘅話題啦。咁我哋話其實由當時開始咧，其實整個嘅基督宗教咧，其實一個好強烈嘅傳教嘅一個衝動或者宣教嘅衝動，就係話將嗰個福音咧傳播喺即係羅馬帝國嘅境內。咁所以隨住羅馬帝國嘅擴張啦，同埋佢力量嘅一直咁嘅存在咧，其實好快咧，即係基督宗教咧已經取代咗羅馬本身嘅一啲種種嘅多神信仰啦，成為咗主導羅馬嘅重要信仰，咁慢慢咧亦都成為咗所謂直接叫做咧羅馬嘅國教，咁亦都係隨住即係羅馬帝國嘅即係整個嘅衰落同埋崩潰同埋分裂啦。咁一方面咧就係整個嘅西亞大陸咧被所謂蠻族入侵啊，種種唔同嘅部分去做啦。咁而咧就有一條嘅細節，譬如去咗愛爾蘭有啲嘅教會，亦都將嗰個宗教咧傳咗去今日嘅埃塞俄比亞，即係伊索比亞嘅地方。咁伊索比亞咧亦都成為當時非洲少見嘅一個哇有基督教嘅嗰個王國，就長期咁保持喺度。咁呢個亦都係當時我哋話見到嘅基督宗教傳咗去非洲啦，同埋即係 西歐嘅唔同嘅一啲嘅地方。咁亦都隨住即係東西宗教嘅分裂啦，東正教喺將成功將基督宗教傳去俄羅斯啦，咁亦都成令到即係基督宗教成為一個跨歐亞嘅一個龐大嘅一個宗教嘅一個網絡。咁但係隨住呢個網絡咧，同中世紀嘅騎士嘅制度種種嘅基礎嘅制度去結合啦，同埋種種有關譬如贖罪券啦，同埋羅馬教廷咧，漸漸成為咗一個政教合一嘅一個即係普世嘅力量，超越咗唔同嘅國家嘅國王之後咧，喺種種嘅情況之下咧，好多嘅力量啊，譬如貴族嘅力量啦、皇室嘅力量啦，或者平民嘅力量咧，都漸漸對基督宗教咧有好多嘅不滿。咁喺即係今日嘅德國咧，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叫做嘅境內咧，咁就有馬丁路德就嘗試即係提出咧，就95条嘅對於即係天主教嘅一個質問或者一個疑問，基督宗教係應該係點？咁呢一個嘅問題其實同我哋今日貼寫 Facebook 啊，其實我覺得分別不大嘅，就係我有個個人嘅意見。不過咧，就係因為即係古騰堡嘅即係印刷術嘅演變咧，呢一個嘅95条嘅規律咧，好快咧就喺整個嘅即係歐洲咧，好迅速咁樣傳播，亦都被好多嘅國家咧所聽到之後咧，就覺得咦都有一定嘅道理。譬如英國嘅即係好快覺得咦，我哋應該成立一個國家嘅教會，我自己有一個國家教會。譬如有英國個教會即係聖公會嘅一啲嘅力量，我哋自己有國會，我唔需要聽羅馬教廷嘅指揮啦。咁好多嘅呢啲嘅力量演變成為咧歐洲裏邊咧就出現咗係新教、舊教或者天主教、基督教嘅一個嘅變化喺裏邊。咁呢個我哋話咧就係一個宗教改革嘅成個一個大概嘅過程。 其實即係我覺得14、15、16世紀啊，其實係全世界嚟講咧好多地方咧都反思佢哋宗教嘅傳統，即係同一時間發生，我哋就唔知道有啲咩特別嘅力量喺背後啦。即係你諗下，除咗馬丁路德，仲有瑞士嘅加爾文啦。咁喺中國又發生啲咩事咧？就係王陽明學説嘅興起啦。即係對於古典嘅解讀，特別係朱熹對於大學嘅解讀嚇，咁啊王陽明有啲好多新嘅見解嚇。咁即係凡此種種咧，即係我哋可以見到嗰個思想轉變嘅大趨勢。 接阿嘉齊咁講嘅就譬如黃守仁啦，佢點樣睇大學啦？佢將呢一個大學講嘅嗰個最重要嘅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所以話我成日都覺得嘉齊個名好勁，其實佢就係齊家嘅調轉，即係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咁但係黃陽明最重要就係將正心同誠意呢兩嚿嘢拎咗出嚟，重新去嘗試去思考翻究竟朱熹解讀嘅大學講格致嗰部分係唔係就係儒家終極嘅關懷問題？咁呢度又呼應翻，譬如好似馬丁路德，佢可能去睇呢一個宗教，或者睇呢一個聖經嘅呢一個典籍，佢重新一個解讀，容讓我哋如果用一個歷史學角度去切入去睇嘅就係一個人或者一個學者，佢對一個傳統嘅一個文本嘅重新嘅詮釋，可能會產生一個好大嘅力量去改變咗歷史，或者產生一種全新嘅思潮。即係我諗，可能盧教授喺呢一部分就會有好深切嘅體會，因為頭先嗰節佢講咗好多， 即係亦都提到馬丁路德， 係啊，譬如話經籍啦、歷史啦，甚至乎基督徒點樣睇聖經。因為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接觸宗教。我讀教會學校啦，睇聖經我當佢一本歷史書咁睇，即係嗰陣時候可能未有一個信仰嘅基礎，然後慢慢有咗信仰之後，點樣將信仰對神嘅認識同對呢一個聖經入面記錄咗好多巴勒斯坦地區嘅歷史去結合起上嚟咧，可能係如果我哋做基督教宗教嘅歷史嘅研究嘅時候，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咁呢方面我諗盧教授就好有心得啦。 呢啲又係牽涉咗我哋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嘅差異。即係中國文化咧，以人為本啦，係咪？而且由於咧呢個儒家嘅獨大，儒家最緊要就講緊呢個，你淨係講嗰啲嘅特別之處，其實後來慢慢發展成為一個 心學 啊嘛。其實以前最重要倫理嚟噶嘛，係一個關係啊嘛，係禮啊嘛，係嘛？呢啲先係最重要噶嘛。但慢慢就發展唔係啊，即係你個心性好緊要啊。其實呢個個人嘅心性同社會、政治、國家嘅關係咧，其實幾時都互動緊噶嘛。而神性啊，同埋呢個世俗。又喺度互動緊噶嘛，所以今日好多人以為，宗教係宗教，世俗係世俗，分開嘅，其實冇得分嘅， 冇得分。 你呢個信仰如果唔能夠活喺呢個世界，係離世嘅，係避世嘅，唔能夠發展噶。今日就佛教話人間佛教啊嘛，而家強調係，唔係就係去深山修道啊嘛，唔係淨係出家噶嘛，係咪啊？其實基督教信仰之所以唔同嘅地方，正正就係由開始阿伯拉罕由。呢、這個上帝是萬國萬族的上帝啊，不是某一個民族的上帝嚟噶。不過上帝是透過揀選阿伯拉罕呢個家庭，成為一個大嘅民族。但喺創世記已經講咗啦，上帝點解要揀阿伯拉罕啊？點解要揀佢嘅子孫啊？咩天上嘅星啊，海邊嘅沙咁多？唔係淨係祝福你呢個家庭噶，你呢個家庭有使命噶，就要祝福全世界嘅萬國萬族，係阿伯拉罕被揀選開始嘅。其实正正因为呢样嘢咧， 所以其實咧，當時保羅嗰個時代咧，已經係即係經過亞伯拉罕成千年之後嘅事。猶太人已經被咧分散到唔同嘅地方，但係佢哋正正被迫害就因為呢個民族好似希特拉咁，係一個好特別嘅民族，而佢哋成日都想復國啊，有政治原因噶，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去滾管佢哋，但係又唔敢喐佢哋，因為佢呢班友咧好特別嘅，佢向心力好強嘅。你諗一個民族冇國家，開成千幾二千年仲存在嚟嘅，你話呢個世界上得一個民族嘅，佢點解咁有向心力啊？就因為佢信仰啊嘛， 宗教， 佢嘅身份啊嘛。我係邊個？我係猶太人。你冇國家，咩都冇，你點解你猶太人？我就係行我猶太嘅生活方式，係律法，而且我相信呢個上帝就係同我哋立約嘅上帝嚟噶，所以凝聚佢哋一齊啊嘛。你乜嘢環境，佢都唔怕啊嘛。但系呢個危險就係咧，就講神性同埋世俗嘅問題，善良對罪惡嘅問題。佢哋本嚟係一種善良嘅意願，但面對住各種嘅迫害，因為要消滅佢哋啊嘛，滅族啊嘛，嚇希特拉咪想滅族啦。但佢哋點保護自己啊？排斥啊！保護自己嘅方法就係排斥啊！打波都係啊嘛，我打手勢波，我攻唔到你係咪？咁啊，但係最後都會輸嘅。但係佢哋就係能夠咁樣去凝聚咧，但係個危險就將佢排斥啊！你得，因為聖經應許你都可以做上帝子民嘅，你做埋我哋猶太人啦。嗱，呢個出問題。保罗嗰个突破点就喺呢度，耶稣亦都喺呢度咧，系摆咗伏线，亦都自己冇去做，但佢有咗伏线啦。上帝爱世界上所有嘅人啊，佢面对住系你哋去万国万族，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嘛。不过犹太人啱，不过要做埋犹太人咯。但犹太人唔系一个宣教嘅宗教嚟噶，佢哋冇热心话掹人哋做犹太人噶。你都入嚟啊，得，不过我好严格。守住你呢个门， 似会籍多啲。 系啦，基督教咧就唔系啦，我哋就要去万国万民。甚至保罗嘅经验就系、是，我唔好将犹太人嘅规矩同基督教宗教嘅或者犹太教信仰嘅道德啊要求咧冇关嘅嘢，你做咩加去佢身上啫？你国礼有咩道德性咧？受安息日都冇道德性噶，但系好有趣，今日全世界都。七日放一日假嘛，我哋中国袁世凯先开始 啫，最好安息两日。 系啊，而家仲要两日添啊嘛，即系简单讲呢种嘅概念系圣经一路遗传落嚟嘅。佢犹太人就我做奴隶，我都要放假。我将军我就唔帮你做嘢，打仗输咧嗰日就唔打，你就唔死梗咩？ 系啊， 所以你发现佢呢啲咁嘅嘢，令到佢犹太人嘅身份啊，国族意识好强啊，强嘅地方就排斥人啊。嗱，讲起马丁路德，其实嗰个年代就唔系净系嗰个宗教原因。亦都唔係典籍解釋，亦都唔係淨哥登堡，因為呢個係一個傳媒咁解啫。其實最重要嗰陣時候民族主義興起，神聖羅馬帝國根本就已經係崩式瓦解噶啦嘛。個個嘅民族都係俾你教會咁多地咁多錢，我成日都想同教廷咧有對立噶嘛。啊，長話短説就係、是、馬丁路德正正嗰陣時代係追求緊身份嘅時候。我係咩身份？我係一個德國人嗰陣時講佢係普魯士普魯士啊啦嚇，或者佢邊一個嘅幫主啊，或者嗰陣時嗰啲嘅諸侯啊咁樣啊嘛，佢啲諸侯就幫佢啊嘛，如果佢早俾人哋殺咗啦，所以其實牽涉到政治嘅原因，亦都因為你就係講緊嗰個嘅唔同嘅時代，係個人身份開始興起嘅時代啊嘛，所以你係中國又好，西方又好，我呢個個人嘅身份，我追求宗教經驗啊嘛，其實馬丁路德咧就係一個讀律法。法律系嘅碩士嚟嘅，但系佢好膽小嘅，好驚死嘅。嗰陣時又黑死病嗰成，好短命嘅啫嘛。佢就面對住嗰陣時嘅教會嘅講法就係、是、上帝一個審判官嚟噶嘛。喂，你死咗我審判，如果我公義嘅，你有罪咪要罰你咯？做咩啊？佢咪喂，如果上帝唔罰惡嘅，咁邊個公義啊？但佢又做唔到善啊嘛。佢個人嗰個善惡嘅衝突個經驗好強啊嘛。所以求解脱啊嘛，点样得到一个怜悯佢嘅慈爱嘅上帝，而唔系一个审判官咧？佢睇圣经睇嚟睇去都系上帝系审判嘅，但系卒之就系话佢喺呢个经验当中，佢一方面就已经 Erasmus 嗰啲啊，荷兰嗰啲咧，人民主义咧已经系周围传播啦嘛，佢又接受咗佢哋好多嘅影响啊嘛，追求呢种个人嘅释放啊嘛，点知罗马当时仍然系一个系统嚟嘅，而且系一个国族嚟嘅，所以喺个过程当中佢。支持呢個教宗嘅本嚟，但去咗羅馬見到教會嘅腐敗，所以我唔中意佢叫佢天主教，因為嗰陣時唔係叫天主教，即係嗰陣時都係我哋基督教嘅教會嚟，係分裂之後先變咗兩個教會啫嘛。所以嗰個腐敗唔好話天主教腐敗，係基督教腐敗。 但喺過程當中就有神聖嘅啟示，令佢經驗咗個人點樣能夠脱離呢，所以好着重個人。佢睇保羅書信，好着重個人經驗。但保羅嗰陣時唔係關心呢個審判嘅上帝啊嘛，保羅關心嘅上帝點樣可以使到外邦人都做到上帝子民，而唔需要成為猶太人。 嗯， 猶太人又唔需要學外邦人食豬肉，你猶太人做足你猶太人嘅習俗，守足你猶太人嘅律法，你一樣割，你一樣守安息日。但你係外邦人，你唔好守，你唔需要守，你鍾意守咯又得，唔守又得。呢個咪就係當時好大嘅突破，而對馬丁路德其實嗰個時代都一樣，因為佢呢種嘅突破咧，帶嚟咗嗰人追求嘅係個人嘅宗教嘅神聖，而脱離咗呢一種嘅集體性嘅國族性嘅嗰種嘅罪惡。 好，我哋即係時間，我哋去到第四節嘅尾，咁我就做少少嘅總括啦。嗱，我哋聽到即係盧教授講嘅時候咧，就娓娓道來嘅，即係佢講得好輕鬆。但你見到嗰個學理喺背後其實係咩東西咧？咩事咧？就是、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是、羅馬書其實是一個好耐嘅一個經典典籍，超過2000年嘅歷史。但係佢通過咁嘅閱讀嘅過程咧，其實佢加咗好多當代元素，譬如族群啦、社會啦、文化研究啦，種種嘅觀念咧，去重塑翻當時嘅羅即係基督宗猶太教社會係一個咩事。佢都通過對於即係馬丁路德嘅歷史背景嘅解讀咧，有一個新嘅發現。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喺咁嘅宗教閱讀裏邊咧嘅有趣之處。